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2008年，随着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的热映，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熊猫热。众所周知，熊猫是中国的国宝，而且在历史教科书上又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所以全世界都把保护大熊猫当作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来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埃尔芒德·戴维是一个法国苦修会的神父，也是一位生物学家。他出生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镇，自幼酷爱自然，喜欢动物，经常捕捉各种昆虫制作成标本。后来他又对探险活动一往情深，在博物学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1850年戴维当上了神父，两年之后他就提出要到中国去传经布道，但一直到10年以后才获准成行。在此行中，他还接受了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采集中国的珍稀动物和植物标本。1862至1874年，法国传教士戴维一共在中国待了12年，期间仅短期往返法国一次。他除了将大量植物标本寄回法国，并且引进了许多植物新品种到法国和欧洲各国，还在中国发现了58个鸟类新种、100多个昆虫新种，以及许多重要的哺乳动物新种，其中就包括中国特有的哺乳动物大熊猫、金丝猴和麋鹿。1867年，戴维第二次来华后，听说四川西部一带动物种类很多，而且有一些是人们尚未知晓的珍稀物种，于是他便从上海到达宝兴，担任牟平东河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1869年2月，戴维来到牟平，在当地向导的协助下，戴维翻越大瓮岭，来到邛崃山脉中段一个叫做邓池沟的地方。刚来到这个神秘地区的时候，戴维就遇到一个难题，差点推翻了他的全部计划。这里的头目出于宗教原因，刚刚重申了禁止狩猎的法令，但是当地的猎户并不认真执行，所以戴维没费多大的周折便拿钱把他们收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为他猎取标本。 就在戴维来到邓池沟的第十一天，他在山上采集标本回来的路上，被一位姓李的人家邀请去做客。就在这个异教徒的家中，他看到了一张从未见到过的黑白相间的兽皮，个头相当大，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就像是命运在冥冥中的指引，这个法国人忽然之间就如此接近了一个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而且他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主人告诉他，当地人叫这种动物是白熊、花熊或是竹熊，它很温顺，一般不伤人。李家的猎人告诉戴维，他很快就会看见这种动物的活体。戴维听了这个消息异常激动，他估量这种动物将是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而他的这次发现将会填补世界动物的一个空白。为了得到这种奇特的动物，戴维雇佣了20个当地猎人展开搜捕。在3月23号，猎人们送来了第一只所谓的小竹熊，然而遗憾的是，为了便于携带，猎人们把它弄死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猎人们又带回了一只同样的动物，只是黑色不那么纯，白色部分也比较脏污。戴维确定这是一个新的物种，并命名为黑白熊。那只黑白熊憨态可掬，毛茸茸黑白相间的外貌，以及又圆又大的脑袋和滑稽可笑的动作备受戴维的喜爱。他一会儿称体重，一会儿量身段，对这只黑白熊进行着当地人从未看到过的科学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喂养，戴维决定将这只可爱的黑白熊带回法国。可是要把这个宝贝从地处川西平原西部边缘的牧平，也就是今天的宝兴，带到大西洋彼岸的法兰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既要翻山涉水，又得远渡重洋，谈何容易？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只可爱的黑白熊经不起长途山路的颠簸和气候的不断变化，还没运到成都就奄奄一息了。戴维只好非常惋惜地将这只黑白熊的皮做成标本，送到法国巴黎的国家博物馆展出。而当时戴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模式标本竟然就这样产生了。 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可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大熊猫又因何得名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当戴维把黑白熊送达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然而当时谁也不认识这标本究竟是什么动物，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两圈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的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着精妙的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一定是伪造出来的。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米勒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种动物的皮毛和骨骼后，断然否定了有关伪造的说法，确定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1870年，米勒教授发表了题为《论西藏东部的几种哺乳动物》的文章，认为黑白熊虽外貌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齿与熊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他认为它既不是熊也不是猫，而是与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有着相似的另外一种较大的猫熊，于是正式给它定名为大猫熊。当然爱德华兹没有在定名人一栏中写上自己的姓，而是写上了戴维，以纪念他为这种动物发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既然当初叫猫熊，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叫它大熊猫呢？原来1939年重庆平民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其中大猫熊的标本 最吸引观众注意。但是由于它的标牌采用了当时国际流行的书写格式，也就是分别注明中文和拉丁文，而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与今天不同，当时人们都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参观者一律把猫熊读成了熊猫。于是乎，人们约定俗成的就把大猫熊叫成了大熊猫。曾经有一家台湾省的报纸专门撰文给猫熊正名，但是由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熊猫这种叫法，反而觉得猫熊不那么顺口。大熊猫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轰动，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险家、游猎家和博物馆标本采集者来到了大熊猫产区，试图揭开大熊猫之谜并捕获这种珍奇的动物。这其中就包括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和科米特·罗斯福。兄弟两个先是到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宝兴县，结果一无所获，然后兄弟俩又进入了大凉山，在岳西县他们开枪打死了一头大熊猫，制作成标本带回了美国。后来又有德国、英国等国的探险家捕获大熊猫，而从中国猎人手中收购的大熊猫标本就更多了。一时间，不少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都有了大熊猫的标本，然而他们始终没能捕获到一只活的大熊猫。 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广泛的称作活化石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可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大熊猫又因何得名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戴维发现大熊猫67年之后，捕获活大熊猫的梦想终于被一位顽强的美国女人实现了。1936年，35岁的纽约女服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利斯新婚，她的丈夫威廉·哈克利斯是一个狂热的探险家。结婚后2周，哈克利斯就奔赴中国寻找大熊猫，然而没能到达大熊猫产区，她便病死在了上海。露丝当初要求和丈夫同行，却被丈夫认为是累赘而遭到拒绝。丈夫死后，她决心完成丈夫的遗志。在丈夫去世的2个月，1936年4月时，露丝启程前往中国。露丝的探险队仅有2个人，她和25岁的美籍华人杨坤廷。杨坤廷的哥哥曾经参加过罗斯福儿子的中国探险队。露丝和杨坤廷从上海乘坐小木船逆水而上到达成都，然后进入了汶川，在深山老林里寻觅大熊猫的踪迹，设置猎捕的陷阱。机遇偏爱有心人，11月9日，当他们来到一片大雪覆盖的竹林时，听到一个枯树洞中传出了类似婴儿啼哭的声音。当杨坤廷从树洞当中捉出了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递到已经冻得麻木的露丝怀里时，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西方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大熊猫活体。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他那黑白花的小圆球脑袋用鼻子磨蹭着我的上衣。当时露丝误以为这只不到3磅的小家伙是雌性，便用杨坤廷妻子的名字给他命名叫苏林。幸运的露丝知道他得到的东西是何等的宝贵，他带着苏林迅速返回成都，随即乘飞机到上海。但是在出境时，他们遇到了麻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上个世纪20-30年代，尽管西方人已寻求大熊猫长达半个多世纪，并且知道它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大熊猫的了解几乎是零。 猎人们可以任意捕猎大熊猫，政府完全没有任何保护的规定和措施，所以露丝带着大熊猫出境时遇到的麻烦并不在于他捕获了大熊猫，而是他进入中国内地的手续不全，因此不能离境。最后露丝采取了行贿的方法，登上了一只到美国的轮船。他把大熊猫苏玲装在一个大柳条筐里，并在海关登记表上写上随身携带哈巴狗一只。就这样，露丝混出了海关。当露丝带着苏玲还在太平洋上航行的时候，岳阳电报就早已经把这个消息传遍了全美国。轮船在旧金山码头靠岸时，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惊喜万分的美国人在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安排了最豪华的套房，召开了隆重的欢迎晚会。苏玲被送到许多大城市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后来经过激烈的竞争，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得到了苏玲。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这里，最多时一天多达4万人，创造了该动物园的最高纪录。苏玲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报纸的新闻，商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制大熊猫形象的产品。当时时髦女郎身着大熊猫图案的泳装招摇过市，甚至一种鸡尾酒也以大熊猫为名。露丝和苏玲的故事成为了畅销书，并被搬上了荧幕。然而不幸的是，苏玲只存活了一年，后来苏玲被制作成为标本，永久陈列。苏玲的出现使大熊猫走进了大众，它不仅珍惜，而且尤其可爱，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的动物明星。各西方大国竞相到中国捕捉大熊猫。在大熊猫产区待了20年，有着熊猫王之称的英国人丹吉尔·史密斯，在1936年到1938年的3年时间，收购了9只活的大熊猫，并把其中6只带到了英国。二战期间，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在德军的轰炸下表现镇定，玩耍自如，成为伦敦市民心目当中的战时英雄。在战争最严酷的时候，报纸仍然在报道明的生活。明1944年底去世，《泰晤士报》刊登讣告称，他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给1000人带来了快乐。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英国人又通过外交途径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到汶川进行大搜捕，终于捕获到一只大熊猫送到英国。大熊猫在国外大出风头以后，在中国的地位也迅速攀升。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限制外国人的捕猎活动，也许正因为如此，大熊猫才得以幸存。大熊猫的珍贵不仅因为其模样的可爱，更重要的是它是动物当中的活化石。据古生物学家们的考证，大熊猫是迄今为止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它们古老的祖先也是食肉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动植物栖息的不断变化，促使大熊猫在自然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演化，大熊猫的生活环境日益缩小，而它们食性也高度特化，被迫从食肉转化为以竹类为主要食物。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几十万年前，人类还处于猿人阶段，而大熊猫从猿人阶段就一直生活在我国南方16个省市的大片土地上。在第四纪冰川时期的气候巨变中，这个动物群中的上百种成员都销声匿迹了，就连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犀等这些威武雄壮的猛兽都未能逃脱可悲的灭绝厄运，唯独大熊猫却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保存了下来，成为世界的劫后遗老，动物界珍贵的活化石。 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可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大熊猫又因何得名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 由于气候的变化，大片的竹林被毁灭，大熊猫的食物因而减少，而依靠在竹林中生活的大熊猫也就逐渐暴露，加上天敌的横加侵害，使它们的分布范围逐渐缩小，现在已经完全退缩到我国四川西北的山林。由于宝兴县境内有着丰富的竹林食物，大熊猫也就有了充足的食物保证，自然营养充足，体力增大，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山间竹海，使四川宝兴成为了大熊猫的乐园，大熊猫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宝兴因为大熊猫而名扬中外，宝兴人民对大熊猫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1979年，宝兴县建立了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丰永寨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4万多公顷，跨越县内的5个乡镇，为大熊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保障。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邛崃山、岷山山西大熊猫栖息地的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使得大熊猫没有了充足的食物，宝兴也是重灾区之一。一天，年仅12岁的藏族学生昂卡邦在去上学的路上碰见一只大熊猫伏在路坎下的灌木丛里昏睡，昂卡邦没有去惊动它，而是立刻转身跑回村寨向民兵排长张少华报告。张少华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丢下手中的活，在昂卡邦的带领下急奔路坎下查看。当两人离大熊猫不到1米的距离时，大熊猫轻轻地抬起了无力的头，懒懒地看了他们一眼后，又把头埋在了怀中。张少华凭借以往经验判断出是饥饿所造成的，于是他立即找来另外一位民兵唐明忠，让他守护好大熊猫，同时由昂卡邦回到村寨去给大熊猫取食物，而他自己则疾步如飞地跑去乡政府报告。昂卡邦回到家，将家里人准备做早饭的玉米馍带了几个给病饿的大熊猫吃，还拿来了火柴，点燃了捡来的柴火给大熊猫取暖。经过仔细照料，大熊猫活动了起来，昂卡邦高兴地手舞足蹈，并和守林人一起伴随着大熊猫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人们在兽医的指引下把大熊猫送往保护区，昂卡邦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站在山岗上，不断挥动着小手，祝愿病饿的大熊猫早日康复。 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可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大熊猫又因何得名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宝兴人民在茂密的森林中、冰冷的河水里，先后发现了30多只饿病的大熊猫。今天的宝兴已经成为了一个认识大自然、领略大自然无限风光的极好去处，在那里可尽情地欣赏皑皑雪山、茫茫云海、茫茫青山，以及飞瀑狂泻、松蚁绝壁的奇观，藏族同胞的民俗风情，夕阳下教堂中传出的悠悠晚钟，更有那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随着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已经将汶川县的卧龙和宝兴县的丰永寨两个最大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连接在一起。在大熊猫故乡游也将成为与长城、兵马俑齐名的我国三大重要旅游项目之一，引起中外游客的极大兴趣。每年来宝兴观赏大熊猫的游客有数万名之多，他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购买大熊猫纪念品，参观大熊猫历史展览，与大熊猫同嬉戏，欣赏大熊猫表演的各种赏心悦目的节目，甚至可以同大熊猫亲密地合影留念。如果幸运的话，也许还会观察到野生的大熊猫。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人们的心。欣慰的是，虽然宝兴保护区内有多处山体垮塌的险情，但都不是较大规模，植被损毁的面积只有3000多平米，